贼多啊，贼多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的。你这有围墙还老丢东西呢，你要是没了围墙，开了大门，敞开它，敞开大门了，那还不随便偷东西啊？你看大家的看法就不一样。 咱这也不是说让你夜不闭户，这家里该锁的门还是得锁。 人防即防，您真是贼惦记着，您就是围三圈围墙，他该偷有时候还偷啊，有的时候 也说的 是吧？就是有的时候还真是需要更多的部门、更多的地方好好的配合，这才行。 你看我又要开始吹捧了，那沙僧说的最多的什么？师傅说的对呀。 你能不能不提这俩字儿啊？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我是李凯， 我是王哥。 今天反正天还行，昨天晚上四环以里，反正东边四环以里是。